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有这么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唱到我心酸。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明明歌名叫你的样子，为何我自己从歌词当中会看见自己呢？这首歌曲当中的罗大佑只想为自己而听，不为亲情，不为友情，更不为爱情。今天九六九每晚七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罗大佑你的样子。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记的世界，曾经拥有你，你明着我的生命。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影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人影，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不变的你住在那漫漫的城市中，聪明的孩子这一瞬一的灯笼，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 你的样子，罗大佑，我想这就是经典吧，总是这样历久弥新，在不经意间突然想起熟悉又略微遗忘的旋律，仿佛一只温暖的手抚摸着我们那孤寂沧桑的心灵。无论是在霓虹闪烁的都市夜空下，还是伫立在烈日灼灼的旷野中，这不是矫情，而是伴随岁月蹉跎回忆的故事里，总有一些不舍，想唤起什么却又不可追，只有随着歌声无尽的片段有些许起伏，又即刻安静下来。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邓丽君，爱的箴言。 将孤独留给我自己。

年少的时候总觉得要离家远才好，现在开始觉得离家越远心中越是牵挂，就是因为这些千丝万缕的牵绊才明白了什么是幸福。幸福有时只是回家的路，我们要时常陪伴在父母左右，因为有时候爱根本经不起等待。知道你很忙，再忙也别忘了常回家看看。不在父母身边的日子，请为父母24小时开机，手机永远不要静音。 还能温暖我胸口。

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点点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怎样的情深意动，为让两个人那一生当承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每一次去加油站加油，总能听到一帮老司机盯着加油工的油枪跳枪了，还直呼继续加，加满。有的时候特别纳闷，难道多加的汽油不是花自己的钱吗？而且据说加满油并不好啊。其实大多数司机都知道，现在油箱标注的容积并不是最大容积，而是最大合理容积，在油枪加满跳枪之后还能继续加10%到15%，所以油枪跳枪之后其实油箱还有不少空间。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呢？因为油需要热胀冷缩，受热之后油必须要有一定的膨胀空间，所以如果说所有的空间都被占满了，当汽油膨胀的时候就会溢出，遇到明火就十分危险。其次，汽油加过多很有可能会堵住碳罐的进气口，一般来说碳罐都装在汽油箱和发动机之间，发动机转的时候汽油的蒸汽就要经过碳罐进入气缸内参与燃烧，如果油加得太满，汽油液体直接浸泡，那碳罐很有可能就直接报废了。当然也有司机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加满之后亏油的红灯反而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汽油加得太满，燃油传感器搭铁造成的，开一段时间就不亮了。因为没油，油表红灯亮了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能开车了？其实车子的油箱里面它是有一个备用的小油箱的， 或者说是一个额外的储油隔槽，这就是怕我们开车的时候油用得太干净了，用完了跳灯了，然后直接开不动了。厂家可能考虑到这个太不人性化，所以设置了一个储油隔槽，一般红灯亮起小心驾驶的话，跑个20公里还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要考虑到司机的技术、驾驶习惯、地形路况等诸多因素，还是就近找个加油站吧。如果你驾车去比较荒凉偏僻的地方，建议还是自己准备好备用汽油，不然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汽油。今天九六九车五飞扬，我是亚威，下次加油还是别加太满了。 直到感知你的皱纹有了色。

就我的梦。我不愿再放纵，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 我们等待成功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我们忙碌了一天觉得对得起自己，可是父母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枯萎凋谢，犹如一棵老了的树，在不知不觉中掉了叶子，变得光秃秃，连轻如羽毛的阳光都承载不了了。 当我安安心心地走在你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悦享青春去旅行，九六九最美千岛湖。 千岛湖的初冬温暖而舒适，并且五彩缤纷。这个季节呢，来到千岛湖旅行，注定将在惬意中收获满满。这次的悦享青春去旅行作为一次公益性组织分享之旅，在美丽的千岛湖，经典九六九也与20位北大清华的大学生来到了淳安中学的课堂，与同学们面对面的热烈交流与讨论，向师生们介绍了北大清华两所国内顶尖学府的简要概况，并通过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形式分享了自身读高中时的学习经验和考试技巧。淳县中学的校长针对这次的活动也说出了他的感想。 那么北大清华20位优秀的学子组织这一次到淳安中学的这样一次公益活动，我感觉到对于我们学校，对于我们的学生都非常有意义。为了这样一次活动，那么我们先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们安排了高一、高二、高三3个年级的优秀学生来参加这一次活动。那么我们的学生呢，一开始就非常有期待，北大清华这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学校，那么期待这20位优秀学子的到来，也期待20位学子啊给我们带来这种精神食粮。那么我认为做我们学校省一届重点中学，我们每一年也有这样一种希望啊，向北大清华输送优秀的毕业生。那么通过这次活动，我想他们家学的学习会更加有干劲、有冲劲、更加有激情，所以非常感谢这一次公益活动。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加实践的活动不仅增长见识、拓展视野，还能培养团队的协作能力。千岛湖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铸就了鲜明的千岛湖山水文化，蕴含着水秀天下、追求卓越的千岛湖精神。此次千岛湖分享活动之旅将传授各种学科的经验方法与旅行紧密结合，在展现千岛湖旅游新方式的同时，更是一堂行走的未来讲堂。此次悦享青春去旅行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活动，由浙江省淳县千岛湖风景旅游委员会和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共同主办。